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谭燕西原本就不喜欢一切甜口的东西，甜味儿再叠加别的不知什么成分的味道，咽下去只觉得胸闷气短。他尝过一粒就扔了。周迷笑出声，只剩下唯一办法，鸡酱。 或者你愿意丁克也行，随便你变成肺癌高危人群，早早死在我面前，我也不会再管你。 谭燕西目光凉凉地扫他一眼。 我建议呢，把你这张嘴捐了，反正也不说人话。 讲道理，我再帮你想办法呀，你不领情。 哎，我不是说了吗，试过没用。 那你倒是听我把话说完啊。 你说。 我知道有种戒烟糖。 周迷两手环抱住他肩膀，轻轻呼气在他耳旁。 我要不要试一试？ 那一阵，周迷成了他最有用的戒烟糖。都是基于人性弱点，最低等的瘾，对什么成瘾不是成瘾呢？后头周迷忽然想起来问他，那排在讨厌事物的第一名是？谭燕西答， 把我的姓氏打作潭水的潭。 春夏之交，时装发布会又开始密集扎堆儿。周迷要出一趟跨时很长的差，基本近半个月的时间都在国外，伦敦、米兰和巴黎三地辗转。谭燕西那头也忙。那时候周迷还在东城，谭燕西说今后业务要往东城拓展。不是一句只为了哄人开心的空话。这两年他一直在筹谋这事儿，但东城不同于北城，各有各的山头，比较而言谭家的影响力弱了许多。这里头盘根错节的关窍都要靠他自己去打通。经营了两年多，谭燕西总算筹备停当，那边的公司正式成立。其组织架构和股份构成与谭家是完全剥离的。东城的公司，他的股权占最大头，拥有最绝对的话语权。此外，魏城和尹策也都各有股份。周迷这天是待在伦敦，工作结束回酒店，洗过澡之后躺在床上，给谭燕西打视频电话。谭燕西从来是接通之后，将摄像头调转角度，对着天花板，对着书架，总归不肯对准自己。周迷抗议过，说你跟人视频会议不也是露脸，怎么跟我视频露个脸就这么难？谭燕西随他抗议，反正不从。某些方面，他顽固极了。周迷无所谓，自己这边的画面调大，凑近摄像头，按下眼皮检查自己眼妆卸干净没有。听见谭燕西出声， 哎，你离镜头远点儿。 周迷哈哈笑，翻个身趴在床上，将手机竖起来立稳，拿了一旁的一本杂志过来，摊在床上，一手撑着腮，一边翻看一边同谭燕西聊天。 东城这边的公司尹策自行过去负责日常事务。 周迷觉得这事儿跟自己不相关。 你是问我意见还是？ 他为了脱离尹家的干扰。 你是想说为了？ 为了顾肥肥。这两年多，周迷也算是见证了当时自己纯粹出于直觉的第六感，怎么就邪乎的成了真？尹策和顾肥肥，这单论性格怎么都好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人，却纠缠了这么久。 谭燕西对他吐槽，尹策毛遂自荐，说的话那真是恶心死了。 周小姐和斐斐是姐妹，我跟三哥是表亲，往后就是亲上加亲的关系了。 周迷笑惨了，动静大的手机都跌下去。他将手机再竖起来，笑着开口： 等下我要跟斐斐打个电话。 说笑时，周迷睡裙的肩带滑下去了，正准备拉起来，往镜头里看一眼，却顿一下。 韩燕西。 嗯。 周迷不说话，反而将肩带往下再一推。他是拥着被子的，画面远远未到限制级，但正因为犹抱琵琶半遮面，格外引人遐想。周迷只听见镜头的那一端一片寂静，他故意逗他： 你给我看看你的脸，我给你看更多，好不好？ 谭燕西的回应是直接把视频给挂断了。不过几秒钟，他发来一条语音消息： 周小姐的癖好真是特殊啊。 周迷被气到，正要回复，谭燕西又发来第二条： 等着。 最快的飞机也没法让谭燕西这狠话立即兑现。两人再碰面是在巴黎。周迷结束了伦敦那边的事，巴黎的工作安排接踵而至，而谭燕西东城那边告一段落，回去暂无紧要事宜，就干脆改道过去一趟。他们蜜月的时候就预备要一起再去一趟巴黎，但好巧不巧，那一阵公寓外墙做修缮，围了防护网在外头，遮了窗户的风景，进出也很不方便，过去怕觉得扫兴，便说改期吧。永远不必高估资本主义国家基建这方面的速度，那公寓外墙的修缮工作一持续就是大半年，但他俩的时间又不那么凑巧了。有时候一些事预先计划反倒没用，最后成型的永远是临时起意。周迷退了给他订的酒店，去十六区那栋的503下榻。那房子虽然一直空置，但谭燕西安排了人定期的维护和打扫，因此进屋的第一眼便和记忆里样子没有分毫差错。绿色半墙，复古花砖，藤编的餐椅，连那盆散尾葵也依然葳蕤苍翠，露下疏疏的影子。谭燕西是先他一步到的，早已洗过澡，穿白色 T 恤和居家的灰色卫裤，过去门厅里，将他一高兴就直接丢了手的行李箱推进来。他也没穿拖鞋，就赤着脚，他表达喜爱有种稚子的天真。周迷推开玻璃移门，趴在阳台的栏杆往外看，依然是墨蓝的天空，墨绿色遮雨棚下橙黄的街道灯。他深深地呼吸一口气，谭燕西走过来抱臂瞧着他，只是笑着也不说话。周迷转头看他： 说起来，为什么你只租没买？买不是更划算？ 要买得买这整栋楼。哎，你要吗？买下来也行啊。 好啊，以后我就专门收这栋公寓楼的房租，也不用工作了。 我倒希望你是认真这么想的。 周迷不急去洗澡，先收拾行李箱，一些易皱的衣服找衣架挂起来。打开卧室百叶门的衣柜，他愣了下，里头有几件换洗衣服，谭燕西的。此外最显眼的是一条极眼熟的墨绿色的丝绸睡裙。他往外看了一眼，谭燕西在阳台那里打工作电话，他便将那睡裙连同衣架取下来，凑近的嗅了一下，兴许近日便有人清洗过的，那上面并无久放的霉味儿，只有洗涤剂的淡淡清香。 将衣架摘下来挂回去，再将睡裙往手臂上一搭，进浴室去洗澡。洗完澡，周米裹着一身白色的浴袍出来，谭燕西也打完电话了，翘着腿坐在床尾的单人沙发椅上，旁边圆形的小边桌上放了一本杂志，他正翻开看。周迷去了靠窗边的小梳妆台那儿涂护肤品，谭燕西掀眼皮往他那里看了一眼。一会儿周迷做完夜间的护肤，走到衣柜那一侧的床边去，谭燕西抬脚挡住了他的去路。周迷低头看谭燕西合了杂志的书页，伸手将他手腕一捉，不大正经笑着开口， 视频直播哪有当面直播有意思。 周迷墨色柔软的长发自一侧垂落下来，沐浴后的皮肤如素胚一样净而白皙，独独微微上挑的眼尾是唯一一抹点睛之笔的艳色。他笑了声， 好啊。 谭燕西有两分意外，一顿不作声地瞧着他轻轻地挣开了自己的手，而后他细长手指将浴袍的腰带一解。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